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19号，星期五，农历10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召开，强调广泛汇聚向上向善力量，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 习近平将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 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韩正出席。 韩正主持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 北京、上海等六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力争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堵点、难点、痛点。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上午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大会的召开表示诚挚的祝贺，向出席大会的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欢迎。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互联网内容建设，弘扬新风正气，深化网络生态治理，网络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要坚持发展和治理相统一，网上和网下相融合，广泛汇聚向上向善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担当责任，网络平台、社会组织、广大网民等要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以时代新风塑造和净化网络空间，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讲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文化培育为基础，以实践养成为关键，以综合治网为保障，以共建共享为目标，在网上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文明理念，培育文明风尚，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更好涵育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爱国情怀、道德情操和网络素养，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凝聚强大精神力量。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主题为汇聚向上向善力量，携手建设网络文明，由中央网信办、中央文明办、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互联网企业和网络社会组织代表、专家学者和网民代表参加大会。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22号在北京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峰会将以视频方式举行。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会上，温彬、贺俊等专家和大唐集团、无锡伊棉纺织集团、深圳京丰医疗公司负责人发了言。李克强说，今年我国发展遇到疫情散发、严重洪涝灾害、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电力煤炭紧张等多重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方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经济总体稳步恢复，就业提前完成全年任务。当前我国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要在高基数上继续保持平稳运行，面临很多挑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强化六稳六保，推进改革开放，做好跨周期调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李克强说， 宏观政策要继续围绕市场主体展开，在延续制度性减税、落实已定缓税政策的同时，研究采取新的组合式阶段性减税降费措施，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等政策，支持制造业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保证电力稳定供应，为市场主体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李克强说，要推进改革开放，通过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带动就业、居民增收和消费扩大，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扩大开放，抓住 RCEP 实施契机，深化国际合作。孙春兰、胡春华、刘鹤、王勇、王毅、肖杰、赵克志、何立峰参加。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今天主持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审议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和有关文件，研究部署第二轮第五批督察工作。韩正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系统谋划、源头治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服务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分析论证，帮助被督察对象找准问题，强化督察结果运用，切实推动问题解决。要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查深查透查实存在的问题，确保督察结果经得起检验。韩正强调，要坚持不懈抓好督察整改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对于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一经查实要严肃问责，要曝光典型案例，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推动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要进一步压实督查整改责任，不断完善工作长效机制，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督查整改管理闭环。要加强工作统筹，坚持严的基调，聚焦重点任务，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再接再厉开展好第五批督察工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副组长、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连日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广大青年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树立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追求崇高的思想境界，增强过硬的担当本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全面总结了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的十个坚持宝贵历史经验，为全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注入强大思想动力。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赵春光长期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线，他深切感受到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我们会继续为百姓筑牢疫情防控的安全屏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发挥青年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毫不放松地加强疫情防控，以科学细致的方式提供医疗保障，为护佑人民健康贡献青春力量。 十个坚持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党引领中国未来的科学指引。全国青联副主席、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叶聪： 我们将以十个坚持作为行动纲领，继续大胆的探索，勇于创新，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科技强国，做出无愧强国使命、不负伟大梦想的新成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重庆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三公司技能大师张杰。 作为轨道交通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立足城市轨道交通的这个小阵地，不断地探索轨道交通设备的智慧化改造创新，新时代技术技能人员培养的新路子，不断地提升轨道交通的便捷性、舒适性以及安全性。 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全国农村创业创新优秀带头人鲁曼说，要继续在乡村振兴中担当作为。 全会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提到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我作为来自农村一线的青年，更应该以愿得此生常报国的责任心，践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把双脚扎进泥土，把红心献给人民。 全国青联委员、四川省资中县木偶剧团派驻木林村第一书记林坤： 我将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打好农文旅融合这张牌，既推动文化振兴，也带动产业振兴，让青春奉献在基层，在服务人民的实践中，让我们的老百姓收入更多，生活更加幸福。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青年学生表示，要更加努力学习，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使命。青海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藏族学生秦杰： 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更应将青春奋斗融入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当中，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浙江大学学生陈月宇： 学好专业知识，增强自身本领。北京冬奥会以及杭州亚运会召开在即，作为翻译专业的学生，应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尽可能的为赛事提供专业的翻译服务，也为赛事的成功举办尽一份力。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今天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宣介会。来自全球160多个政党和组织机构的500多位代表以及近100位在京驻华使节出席。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向外方做宣讲，表示中共19届六中全会是在中国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始终胸怀天下。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来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们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和一切进步力量一道，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与会外方人士认为，全会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前进注入强大动力，也将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期待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友好交往，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深化同中方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聚焦减轻重大疾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着眼于统一规范制度，健全相应保障机制，对增强医疗保障制度托底性功能作出安排部署。意见明确五方面措施：一是科学确定医疗救助对象范围，救助对象既覆盖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等低收入人口，同时也将因病致贫重病患者纳入救助范围，增强救助公平性、可及性。二是强化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发挥基本医保主体保障功能，增强大病保险减负功能，强化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做好制度功能衔接，发挥保障合力。三是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明确由统筹地区合理设定年度救助限额，并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起付线以下费用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兼顾门诊、慢特病和住院救助保障，共用年度救助限额统筹资金使用，实施倾斜救助。 四是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加强医疗救助对象信息管理，做好高额医疗费用支出预警监测，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人群纳入救助范围，全面建立医申请救助机制，畅通救助申请渠道，增强救助时效性。五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保障，发展壮大慈善救助，用好社会慈善救助资源，发挥补充救助作用，鼓励医疗互助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更好满足基本医疗保障外的保障需求。 以汇聚向上向善力量，携手建设网络文明为主题的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开幕。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表示，现如今文明上网成为全社会热切期盼。 我们要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大对各类网络不文明行为的打击力度，健全完善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加快制定网络文明领域相关法律法规。 近些年，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陆续出台，让互联网不再是法外之地。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吴建平表示，不守规则，文明无法立足。网络空间行为规则的执行离不开互联网核心技术的支撑。 如果我们查不到造谣者，防不住黑客，挡不住攻击，再完美的法律法规也形同虚设。国家深入推进 IPv6 规模部署，争取互联网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下一代互联网的安全可信问题，为网络空间治理提供基本的保障。 国务院日前部署在北京、上海等六个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国务院办公厅政府职能转变办公室负责人今天透露，百余项改革试点任务将致力于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堵点、难点、痛点。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在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六个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着力破除阻碍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的体制机制障碍。国务院办公厅政府职能转变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审改办协调局局长卢向东透露，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的确定，综合考虑了经济体量、市场主体数量、改革基础条件等因素。 这六个城市涵盖了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也兼顾了东西部地区，各有优势和特点，所以在这六个城市开展创新试点呢，示范效应比较强，对全国其他地方的辐射带动作用大。 意见共提出十方面百余项改革举措，主要包括进一步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健全更加开放透明、规范高效的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持续提升投资和建设便利度，支持市场主体创新发展，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等。 我们也将密切跟踪试点进展，研究适时扩大试点城市的范围，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堵点、难点、痛点，不断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日前制定出台，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管理办法明确，用人单位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达到认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或者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支付工资，逾期未支付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按照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将该用人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等有关责任人员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按照规定公开并共享至同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江颖认为， 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措施更加的具体， 对这些真正的恶意欠薪的用工单位啊，能够有带有实质性的这个影响，对于我们营造守法诚信的这种用工环境，特别是提升全社会对农民工的这个保障的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保障作用。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根治欠薪难题，2019年底，国务院颁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将工资保证金制度由政策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定。今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先后印发《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把条例的具体操作落到实处。 水利部在全国范围内对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河湖管理保护突出问题持续开展清理整治。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水利部河湖司副司长陈大勇表示，三年来，一大批长期以来侵占破坏河湖的老大难问题得以解决。 拆除侵占河湖的违建4000多万平方米，清理非法占用岸线3万公里，清除非法围堤1万多公里，打击非法采砂船只11000多艘。 与此同时，水利部公布10个典型案例，包括湖南省洞庭湖下色湖非法矮围案、河南省郑州市法利兰童话王国违建案、江苏省南京市侵占秦淮河大堤建餐厅案等。陈大勇表示，这些案例问题规模大，性质严重。 近年来，一些地方打着湿地公园、风雨廊桥等旗号，以生态修复、民族文化传承的名义，在河湖内开发建设房屋，大搞景观工程，以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有的甚至大肆谋取商业利益，让本属于老百姓共有共享的公共空间变成了局部人获利的私利，比如呼兰河口湿地公园案、关山风雨廊桥案等。 水利部表示，将以河湖长治为抓手，充分发挥监督举报平台作用，坚决扫除侵占破坏河湖的违法违规问题。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1月18号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本土病例8例，分别为辽宁大连市7例，河南郑州市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将于明天启动2022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系列专场招聘会、供需对接大会等活动。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 财政部今天公布前10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前10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4.5%，比2019年同期增长8.2%。 记者日前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了解到，我国已有自主研发的新冠药物完成3期临床试验，正申请附条件上市。另有多个药物在国内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前显示出积极疗效。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汽油每吨下调95元，柴油每吨下调90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3.5元。 考古类文化节目《中国考古大会》将于明天起每周六20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 杭州金钱豹外逃事件相关责任人今天被一审宣判，法院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判处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等6名被告2年至1年2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报道，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美国总统拜登确认正考虑对北京冬奥会进行所谓外交抵制。对此，发言人赵立坚回应指出， 我愿重申，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世界各国冬奥运动员的舞台，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将体育运动政治化，有违奥林匹克精神， 损害的是各国运动员的利益。中方坚信，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为世界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共同推动国际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发表讲话表示，西方国家对俄持明显对抗态度，对于欧盟不断使用制裁手段、北约主动破坏所有对话机制等举动，俄罗斯将作出回应。总台央广记者张晓璇、韩萌报道。 谈到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双方合作正在减少。尽管欧盟是俄罗斯主要经贸伙伴，但俄欧合作面临严重困难。北约军事设施的部署不断向俄罗斯边境靠近，对此俄罗斯将作出回应。 欧盟继续用制裁等不友好的行为和毫无根据的指责来针对俄罗斯，北约也一直持明显对抗态度，并且固执的挑衅般的将军事设施部署到靠近俄边界的地区。此外，北约主动破坏了所有的对话机制，当然俄方也会对北约在周边的军事活动作出回应。 普京表示，西方国家在黑海海域的行为已经出格，战略轰炸机在距离俄罗斯边境20公里的地方飞行，还携带着战略武器。普京说，西方国家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不止在黑海地区，在其他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也在进行。普京还提到近期发生的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难民危机，他批评西方国家不顾人道主义责任，借此对白俄罗斯施压，并指责波兰边防部队对平民的粗暴行径。 西方国家正在利用白俄罗斯、波兰边境的移民危机对白俄罗斯进行施压，但却忘记了他们在人道主义领域的责任。看一下波兰边防部队的作为，在那里有孩子，但是波兰部队却用水枪和催泪瓦斯进行攻击。 全美国超70%的地区在经历着高水平的新冠病毒社区传播，欧洲地区新增病例数和入院治疗的患者人数都持续攀升。总台央广记者张晓璇综合报道。 近来，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恶化，多项疫情核心指标居高不下。全美超过70%的地区在经历着高水平的新冠病毒社区传播。受新增确诊病例激增影响，美国多州新冠住院患者人数不断增多，不少医院的承载能力已逼近极限状态。有美国卫生专家18号指出，在近期的新增住院病例中，完成疫苗接种却又感染新冠病毒的突破性感染病例正在增多。有分析称，这与完成疫苗接种者忽视个人防疫措施、冬季室内聚集性活动增多有关。近段时间，欧洲地区的新冠疫情再度反弹，新增病例数和入院治疗的患者人数都持续攀升。欧洲国家一方面不断推动新冠疫苗接种，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新冠治疗药物。当地时间18号，欧洲药品监管机构表示，目前正在对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研发的新冠抗体疗法进行市场授权评估，将有望在2个月之内给出评估意见。 本台消息，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18号向在芝加哥遇害的中国留学生郑少雄的父母表示慰问，并敦促美方将凶手绳之以法，希望在美华侨华人中国留学生提高安全意识，加强自我防护。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童林、刘宇华、影静，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